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昆名家名票的精彩段落。首先要请您听的是马派名剧《借东风》。这个戏啊，可以说是马派最具代表性的。马先生到外地演出呢，经常也以这个戏作为打炮戏。《借风》这一场呢，有大段的二黄唱腔、二黄导板、回龙原版、散板。据说呢，最早年间这个本子呀，这一场没有这么长的唱腔，只是很简单的一个过场戏。有人说呢，唱几句吹腔，有人说呢，唱几句散板摇板，反正是很简单。现在大家熟知的这个马派名段，当年是在萧长华老夫子的辅导和设计之下，借鉴了孙派的雍凉观编创而成的。唱腔当中呢，还保存着京剧老生早先的刘派、孙派、汪派的唱法，但是呢，都被马先生用得很恰当啊，化用了。朱强是优秀的马派传人，得到了众多马连良先生亲传弟子学生的悉心教授，应该说是当代马派老生传承当中的佼佼者。下面就请您欣赏朱强演唱的京剧《借东风》片段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马派名家朱强演唱的《借东风》，下面来听一段老生古字老戏《黄金台》的片段。这出戏啊，现在演的很少了，一般的演法呢是搜斧旁观两个部分，有的时候呢也单演搜斧。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录音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录制的刘增富教授演唱的《黄金台》。著名生理学家刘增富先生是一位京剧名票，也是一位戏曲研究家。他1914年生于南京，幼年随父母迁居北京，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，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生理学家。虽然不是职业演员，但刘增富先生自幼学戏练功，曾经像王荣山、王君直、王凤卿、严兰秋、侯喜瑞、钱宝森、王福山、刘艳芳等名家问艺啊，这些人的名字那真是熠熠生辉啊。除了学老生戏之外，还精于把子，精于脸谱，很多当代的京剧名家都曾经向刘增富先生学习过。刘增富教授对弹于唱法素有研究，那么这段黄金台旁观的一段唱呢，唱得很有法度，劲头内敛而精到。那么这段戏的珍贵之处，除了刘增富教授的演唱之外，乐队的两位领衔也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。文场领衔操琴的是六场通透的京胡大家沈玉才先生，司鼓是白派创始人白登云先生。下面请您欣赏刘增富演唱的《黄金台》。 睡觉啦，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增富教授演唱的京剧《黄金台》片段，下面请您听一段昆曲，于振飞演唱的《千钟路残赌》。这个戏呢是古代的剧作家李煜《千钟路》当中的一折。那么这一折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八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折戏啊由八支曲子组成，每个曲子呢都是以扬字结束的，所以这个戏又叫八扬。这故事说的是明朝初年，燕王朱棣举兵靖难，迫使他的侄子建文帝让位，大肆杀戮朝臣。建文帝和大臣承继改扮成僧道出逃，在路途之中见群臣被杀，传首四方，还有很多被牵连之人押解赴京，种种惨状不忍目睹，所以呢这一折叫残赌。这折戏啊唱作兼重，曲子把主人公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心态唱出来了，还要表现跋山涉水的这个动作。录音当中呢有那么几段掌声呢是为动作鼓掌的。这段录音是1981年的实况，于振飞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，耄耋之年还能如此饱满地完成演唱和表演，真是令人叹服。请您欣赏于振飞演唱的《千钟路残赌》片段。 烟火，心儿痛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于振飞先生演唱的昆曲残赌片段。今天的上半段戏迷乐先到这儿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接着聊戏听戏，广告之后再见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，李健作词，阮凯作曲，张也演唱。 星星跟着月亮走，葵花跟着太阳走，我们跟着新时代幸福美好一起走，彩虹跟着风雨走，白云跟着蓝天走，人心跟着共产党，地老天荒一起走，大手拉着小手，幸福中国一起走，大梦牵着小幸福中国一起走，今天连着未来，梦想连着江山，我们跟着那新时代，幸福中国一起走，幸福中国一起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因为有你，张和平作词，舒楠作曲，袁亚维演唱。 为什么总能感受生命旋律，为什么风霜雪月始终不语，为什么心中的戒备永远松溢，为什么浩瀚疆域坚强无比。

新城听戏何处去，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下面来听京剧《将相和》。这个戏啊，也一直流传不同的版本，大家经常看到的是谭富英、裘盛戎的版本和李少春、袁世海的版本。此外，马连良、奚孝伯等人都有各自的演出版本。有一个现象其实非常有意思，也很值得注意，就是在后来的演出当中，由于演员阵容的变化，也出现了不同版本互融的情况。您比如说啊，两位主人公，一位蔺相如，一位老将廉颇，可能呢一位是遵从李元的版本，另一位呢是按照谭球的版本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对剧本呢进行小的加工改动，让两位主演在演出当中顺利的配合起来。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京剧演出实践当中一个有趣的现象。两个版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您比如说挡道这一场，也就是廉颇几次挡住蔺相如的道路，谭富英先生在这场当中的唱腔呢相对简单，李少春先生的唱腔呢就更加丰富富有张力一些。在负荆请罪这一场当中，谭富英先生设计的是上板的唱腔，占有相当的篇幅，唱腔呢也比较丰富。李少春先生呢则是以散板抒情，花脸的唱腔唱词呢也是各有不同。下面这个版本的录音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悦和李长春合作的。这出《将相和》可以说是孙悦演出比较多的一个戏，跟他合作的廉颇也特别多，您比如说袁国林、吴玉章、李嘉林、李长春、齐孝云、景荣庆、方荣祥等等都先后和孙悦合作这个剧目。最早孙悦是按照李少春的演法演的，后来呢也曾经按照谭富英的版本演过，在有的时候呢又同时融合两家的演法。您比如说下面您将听到的挡道这一场，可以听得出来孙悦是按照李少春先生的版本来演唱的，但是具体到唱腔的风格、唱腔的技巧上又加入了不少谭富英先生的元素。李长春的廉颇唱法上主要遵从球派路数，但是呢也因为版本做了一些变通。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《将相和》，孙悦饰演蔺相如，李长春饰演廉颇。 王林波，自随大英王以来，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空营刀头续，卷来马上鞭，朝朝谋策略，夜夜不得安。拼着性命才得上将军之位，大命先荣不过是口巧舌嫩，如今封为首相，为压老夫岂也行？我的 行至长街，众百姓捧酒相贺，他的体面可真不小啊！ 可不是嘛？ 有这等事吗？ 他的脸都露足了。 我不连取至长街，拦挡他的去路，有何不可？ 对， 也显显咱们的威风。 众家将，长天去撤。

以上您听到的是孙越、李长春合演的京剧《将相和挡道》片段，下面请您欣赏梅派名剧《霸王别姬》片段，梅葆玖扮演虞姬，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次演唱会当中的实况。以上您听到的是梅葆玖先生演唱的京剧《霸王别姬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尚远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广播剧场。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，戏迷乐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聊戏听戏，咱们下周见。